会了解。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无论你在天涯海角，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做过蔡琴的专题，而关于她的那一段十年婚姻，我们也做过详细的一些介绍。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不想过多的跟你纠缠那段往事，因为当事人可能都已经从那段往事的痛楚当中走出来了，真的没必要。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段话，就是他前夫在去世的时候他写过的那一封信里面所提及到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预示着他已经走出来了。他说，生活依旧要继续，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我记得在他一次演唱会现场，蔡琴站在台上不顾观众，自言自语地说，像我这样受过伤的女人，如果碰到一个对象，到底还要不要恋爱？台上的观众异口同声地说要。然后蔡琴又自言自语地说，可是我会怕。台下的观众又喊不要怕。蔡琴在那个时候被深深打动，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惦记她的人真的还很多，她也明白往事只能回味，留在岁月长河里的过去是对自己这一生的考验。有很多很多人都会经历常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些磨难，而那些磨难之后能够振作起来重新回到人生巅峰的，才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赞扬的。人生都会经历一些风雨，何不笑对人生呢？在大家说不要怕之后，蔡琴自言自语说，我蔡琴不会再嫁人，我终身只嫁给舞台。我们当时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是自言自语，但是我在事隔几年之后重新看那场演唱会的录影带的时候，觉得它算是自我的一种心理暗示，也算是一种自我的宣誓。03年至今，蔡琴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开展属于她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并在每年都会去做慈善，把自己的爱心捐赠给这个世界上所有需要的人，用她依旧不改芳华但越发醇厚的嗓音带给世人最为清晰的安慰，在简单的歌声当中平静地去安抚那些需要，那些曾经受过伤但至今仍然还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在听下首歌之前，送给你我前面说过的那句话，人 生都会经历风雨，何不笑对人生。来听蔡琴所演唱的《我和我自己的影子》。 我和我自己的影子一起在街上游游荡荡，我和我自己的影子一起走在无人的路上，虽然画面有一点凄凉，你不必觉得悲伤，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你可能还没有学会怎样去欣赏无人夜街分外宽广， 世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如果你说这档节目你一定要拎个主题的话，我告诉你，倔强而强大的人生。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蔡健雅所演唱的。双栖动物，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 像一只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 双栖动物，那一年她就是凭借着这张同名专辑摘得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作为华语歌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奖项，有一天能够手捧这个奖杯，大概是所有音乐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吧。可是后来蔡健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她拿到这个奖项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她真的不像其他的歌手或者音乐人表面谦虚，然后私底下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服气或者说有一点点骄傲的这种状况，她当时只是淡淡的说，啊，那没有什么意义，都是公司让我唱的，要真正的在音乐上有贡献，我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歌，而不是别人写给我的歌。蔡健雅的歌星是不是就像那句流行的话，叫做大部分人最后都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而我不想当大部分。我喜欢蔡健雅就是因为她的这份自信和固执，包括她总是喜欢在自己歌里融入一些大道理，特别是那首达尔文，她居然可以在一首情歌里融入达尔文的那个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血淋淋的剖析爱情，但是却发人深省。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达尔文。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 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化成更好的人，哦，进化成更好的人。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达尔文》。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蔡健雅之所以在后来能够坚持一直做音乐人，主要是因为他喜欢音乐，还有就是他不服输，比较倔强的一个性格。其实他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乐队，于是他的生活就变成了白天上课，晚上驻唱。蔡健雅后来回忆说，那段日子还真的很好玩。不过有一次他们在一起排练，然后有一个曲目，蔡健雅就自己突然来了灵感，十分兴奋，就建议把这首歌重新改编，变成自己脑子里面想要的那个感觉。可是当时的乐队的键盘手就很生气，觉得他是异想天开，因为他感觉改编之后的这个歌曲的演奏效果会大打折扣。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最后键盘手对蔡健雅就嚷嚷说，你闭嘴，你连基本的和弦乐理都不太清楚，你根本不懂音乐。蔡健雅就这样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给激怒了，感觉整个人就像被对方用面包堵住了嘴巴，堵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一点点的吞下去，心里暗自悔恨之前对待音乐不够认真的态度。

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比较倔强的歌声，这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终身美丽》。 搭肩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秀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机会，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跑马人潮中畅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是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的《终身美丽》。去年在郑秀文快45岁生日到来之前，她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一篇长文，回顾自己快步入45岁的人生，提出了她人生的4字箴言，就是尽力无悔。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她的这篇长文，我觉得年轻人听一下，或许会给你一些些小小的启发。他说，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偶尔还是会自我感性一下，想一下人生，想一下生活点滴。现阶段的自己快要踏入45岁，青春当然没有了，变老是人不能抵抗的道路，但是我一直尽力保持好我自己，而且以自己为荣，4字箴言尽力无悔。还有2个月 我就要踏入45岁，简单审视一下现阶段自己的心态。我爱工作，但不沉醉于名利成败，不过仍然非常重视全然的努力和尽心尽力付出。也希望所有的工作伙伴工作开心，我爱朋友，朋友开心幸福和健康，我也加倍开心。朋友在我生命里非常重要。我爱运动，但早已不是斤斤计较体重体型，而是着眼于建立健康的身体。我爱烹饪，没有很高的天分，但烹饪带给我乐趣无穷，而且让我更懂得吃，而且饮食更健康。我爱亲自打点生活事，例如买日用品、保鲜纸、厕纸、卫生巾、买酱油，又或者排队买咖啡，因为它让我不会远离平常生活，平衡了闪光灯生活的不真实和虚浮。我爱我的家人，不用多数，四个字，永远远远。我爱学习新东西，完全来自于妈妈的启发。学习新东西的欲望行动令我跨越恐惧，而且领略从不懂到懂的乐趣。我爱45岁，又老一年又如何，我用最大的拥抱迎接你。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收藏音乐和回忆。 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如果你一定要让我拎起来今天的一个音乐主题的话，我就觉得今天的音乐主题应该是倔强，强大。一起来听容祖儿所演唱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像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ride,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 最火也是最励志的音乐作品，叫做《挥着翅膀的女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说强大倔强，其实容祖儿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也是一个强大和倔强的一个人生之路。她19岁发行首张个人 EP， 在当时的流行音乐榜单上是停留了23周，这个记录至今是没有人打破的。另外就是她蝉联13次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但是她曾经因为不够漂亮，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遭遇过公司提出解约这种事情。但庆幸的是，她一直是那个就算有再大风雨我也不怕重来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她一直在坚持，一直在拼命，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给你最精彩的表演。所以我觉得不论你是谁，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心中那个小小的梦想，那个小小的火苗，你就应该坚持。因为只有坚持才可以看到希望，不是说哦这条路不通我立马就绕道而行，你就可以找到梦想。永远绕，永远绕，你就围绕这个梦想转，你永远没有办法接近它。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容祖儿另外一首比较好听的歌《小小》。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层门，虚掷青春。 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归西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 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为戏如 所演唱的小小。有人问我说幸福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别人给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我在很多年前还很年轻的时候，觉得扎在人堆里每天都热热闹闹的是一种幸福。在前几年，我希望我能过田园牧歌般的那种生活，能享受那份寂寞。然后我就真的跑到南京的郊区买了一个小院，过了一两年那样的一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后我突然发现好像那也不是我要的，因为很多的这种我今天提到的人生价值，包括自己的梦想，在那里都已经被放下了，好像还没到那个岁数，于是我又回来了。现在我觉得幸福是你拥有一帮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你为同一个目标去奋斗，那是最幸福的。而在此刻，我觉得幸福就是跟你一起分享音乐。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应该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余文文所演唱的《体面》。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 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